上路过一对对的姑娘， 却都被放得彻底很疲惫，若即若离的纠结哪如干脆，谁对谁都不必惭愧，对与错哪来的绝对，无非同情和情怀隐隐作祟，早已经
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. 在最高的天，好吧。

不够，其实是因为。